很防盗一些了， 很好是吧？啊，好的。那由于时间关系呢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。明天呢，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。我们明天再见。